据报道，最近在南朝鲜牛推进日式教科书国定化的青瓦台核心参谋是崔淳实最信任的心腹车恩泽的舅舅的涉事曝光。历史学界和教育者为此感到愤怒，接连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停止历史教科书国定化。另外，南朝鲜媒体纷纷揭露和谴责了当局歪曲历史，热衷于编撰崔淳实牌历史教科书。